四个斗袖子一走，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不别打招呼。 哦， 就算咱们不认识，哎，我们要是猜对了呢？ 哎，人家说了，管你们哥四个吃一辈子。 好，就这么办了你了。 啊，那哥仨同意吗？ 老师一答应，他们那哥仨胆子也壮起来了。 为什么呢？ 这哥四个当中，就属老四他机灵啊。 哦， 他能断事如神呢。 我 那哥仨马上齐口同声的说了：“ 嗯， 对，老五，你出哑谜吧。” 那这位老五怎么出的哑谜呢？ 站起来没说话，把二木手指头一伸 啊， 往上指了指， 哦， 往下指了指 啊， 往前面指了指，往后边指了指， 哦， 左一指右一指 啊， 伸了三个手指头， 嗯， 又伸了四个手指头，捂了捂嘴，摸了摸胸口，最后用筷子一戳酒杯，说了声：“你们猜吧，就速就供。” 哦，这哑谜出来了，猜吧。 大爷说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先来。 哦，对，这个瞎编剧要猜。 大爷是教书的，他一猜呀，都是四书生的句子。 哦，他怎么猜的？ 老五，你往上一指啊， 嗯， 是天之所赋， 哦， 往下一指是地之所在 啊， 往前一指是展之在前，往后一指是无言在后， 哦， 左一指所舞于左，右一指是母以教于幼， 哦， 伸了伸三个手指头， 嗯， 是君子有三位呀， 啊， 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 嗯， 伸了伸四个手指头， 嗯， 那是论语上有四物， 嗯，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非礼勿动， 哦， 捂了捂嘴是不吃，是一口出，抹了抹心口，那是心宽体胖， 啊， 筷子一戳酒杯是着力而不移呀，啊，兄弟，我猜你怎么样？ 哦，猜对了吗？ 老五说没丢了啊，我没有念过素素。 完了， 二爷说了，我跟老五最投缘， 嗯， 我猜吧。 哦哦，这个假导演要猜了。 哎，二爷是说聊斋的， 嗯， 他猜的呀全是聊斋志异上的目录。 哦，他是怎么猜的？ 老五往上一指呢是天宫， 哦， 往下一指是冤狱， 嗯， 往前一指是丁乾熙， 啊， 往后一指是侯敬山， 嗯， 左一指是浙东升升，右一指是西葫芦葫芦，伸了伸三个手指头那是荷花三娘子，换了四个手指头那是林四娘， 哦， 捂了捂嘴那是口技，摸了摸心口那是新郎， 嗯， 筷子一戳酒杯，你是要点一段中人语， 什么人语啊？ 他读了个别字 啊，啊， 他把同字读成中了， 好了吗？猜对了没有？ 老五说了，我虽然有看过聊斋，可是我没有记目录， 这 也没有猜对， 那怎么猜呀？得，俩人出局了。 三爷说了，敲我来吧。 对，胡指导这回要胡猜了。 三爷是江湖上卖野药的， 嗯， 他要猜的当然是离不开药名。 嗯，他怎么猜的？ 老五往上一指来是天门洞， 哦， 往下一指来是地地坯， 哦， 往前一指是千户，往后一指是后， 哦， 左一指是东辣椒， 啊， 右一指是西洋粉， 嗯， 伸了三个手指头那是三扁弯呢， 啊， 伸了四个手指头那是四肾肠，捂了捂嘴那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抹了抹心口心病还要心药医， 哎， 筷子一戳酒杯， 哦， 你是不爱吃糖药 啊？ 没有关系，给你连米喂弯， 好嘛，干嘛他上这儿卖药来了？ 这老五说了，我没有病，我也不要出药， 你们做什么？ 你们不要揍我，我还要想多活几年，你呀也没有再揍 得。 三爷瞅的脸都红了，二爷脑袋上的汗珠可就下来了， 啊， 大爷跟老四耳根台子那儿直嘀咕， 都说什么来着？ 老四啊，他们有饭没饭吃，可就在你这一菜， 这是最后的希望跟机会了。 四爷说了，三位哥哥，你的放心，交给我了。老五啊，哥哥要一菜呀，大概就菜个八九不离十了。 对，猜吧，猜对了，您吃一辈子。 四爷是个看相 啊， 他一猜呀， 啊， 全成了看相的行话了。 哦，那他是怎么猜的？ 老五，你往上一指啊， 啊， 嗯。 你是圣灯的天庭饱满呐、 啊。哦， 往下一指，你长得是地阁方圆。 嗯， 前一指，你的前辈根基深。 哦， 往后一指，你是后辈倒比前辈强。 嗯， 左右一指，你是左右边伸入额。 啊， 伸了伸三个手指头，你是三三得配。 嗯， 伸了四个手指头，你是四字的海口。 啊， 捂了捂嘴，你这个人嘴快。摸了摸心、 嗯、 你这个人心直，筷子一戳酒杯、 嗯、 那是抽根签呐、啊、算个卦上上课，兄弟大吉大利你了。 这是给老五看相来了。 老五说了，太某丢了 啊，就全军覆没了。 哎，这四位可急了 啊， 老四恼羞成怒可就说了、 嗯、 哎老五，这可太难了 啊， 哥四个都猜不到你心思，你这是诚心的刁难呢、 嗯、 怎么办，你说说 啊， 你心里到底想的是吗？ 哎， 说出来大家评评理、 嗯、 如果合情合理，哥四个马上就走， 对， 连杯凉水都不喝你的、 嗯、 要是不合道理呀、啊、嘿嘿，兄弟、 啊、要干什么呀， 我们要加倍的刺你呀、啊、这五爷还没说话呢、 嗯、 这眼泪就掉下来了。 哎，行了行了，你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个子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得得慢慢的说啊。 这我要用袖子一抹眼泪可就说了， 哦， 往上一指啊，我是被你们逼得上天无路啊、 哦、那往下一指呢， 是叫你们赶得我入地无门啊。 往前一指， 我是前怕狼。 往后一指， 我是后怕虎。 左右一指呢， 我是左右的为难啊。 手指头， 我再三的不叫你们出， 又伸了四个手指头， 你们是再次的非刺我不 可。哦，捂了捂嘴， 你们吃素粗啊， 摸了摸心口， 你们于心何忍、 哎、 你们的良心何在， 那筷子一戳酒杯呢， 好，我们出 啊， 咱们今天是杀锅杀涮， 怎么讲啊， 就这一锤子的买卖、 啊，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金兰之交，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